像你的影子没出现，我想你可能在等待你的行李和你的红色和白色的皮衣。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，充满笑眼泪的时光。去是一种默契，你却说你需要离开，需要一些空间呼吸。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，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有失去？在回家路上，旅客名单没你的名字，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决定。 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那年我在一家图书馆当管理员，可经常发生图书不翼而飞的事情。为了防止这种偷书现象的继续发生，我在图书馆的墙上挂起了一块告示牌，凡偷窃书籍者罚款200元。可偷书现象仍屡禁不止。一次朋友来看我，我向他诉苦，朋友看了一眼墙上的告示，笑着说，凭你一双眼睛怎么看得过来呢？但图书馆不可能再增加管理员，我说，你可以凭借读者啊，让读者帮助你参与管理。读者？书就是有的读者偷的，让他们参与管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偷书的只是个别人，你不要把所有的人都放到你的对立面，应该换一种眼光，把他们看成是你的朋友，充分相信他们，让他们和你一起参与管理。朋友要我拿来纸和笔，写了一条新的告示，凡检举偷窃书籍者，奖励200元。新告示贴出后，图书馆再也没有出现丢失书籍的现象。简单生活格言：不要把所有的人都放到你的对立面，而应该换一种眼光，把他们看成是你的朋友。换一种眼光，不是与人为敌，而是与人为善，这样你才能变被动为主动，事事顺心起来。